有踢到啊，有条友 即系。唔系你，同埋另一个玄机就系咩咧？我哋企咗喺度个几两个钟，即系证明我啲咧系正经人噶。 系、嗯、啊，啱啊， 系冇差佬嚟噶。 嗯， 佢哋一吹鸡话到，佢同差佬嘅时间到咧，即系啲黑警啊，系五分钟之内。 系， 所以我话俾大家听好清楚，有两个可能性，一就系佢咩 monitor 住佢嘅 Facebook， 二根本佢哋自己都有二五仔。因为佢哋啲黑社会嚟噶嘛，屌咁样戴晒口罩咁样冲过嚟噶嘛，一开波就喺度屌老母噶嘛，我都唔系好识即系应对呢啲屌老母嘅，因为我唔系打惯交人噶嘛，咁加长喺个街头里边，喂，点解咁啱嘅啲时间？即系佢哋有二五仔都 call 咗差佬，所以差佬先到，点会有十架车嚟啊？啲差佬系咁同我， 同埋我哋系冇报警， 求我咁滞啊！你哋行过少少啦，我真系见到佢咁卵惨，我先走咋。 我哋 所谓走嘅意思就系我褪后少少啊，因为我唔走得就系因为何志刚、任亮宪同个枪入边啊嘛。 唔系，但我哋自己有，从来都冇报警噶嘛。 梗系冇啦， 系咯。咁所以， 我使乜惊你啫？喂，你喺一个公众场合，仲喺一个选举嘅情况之下报警， 仲要喺传媒大楼上出面咋？隔篱就有线啊，即刻可以做新聞啊，大佬。 咪结果咪真係做新聞开胡椒喷。 唔系，我唯一就係叫啲阿叔阿婶啦，我话你走先啦，单系我哋自己顶得㗎啦。虽然我都发觉屌老尾计计下，屌我都剧本白㗎啦，吴家祥冇理由我顶啊，大佬。咁但係佢系鍾意屌我老母嘛，咁咪俾你屌老母囉。唉呀，我怕你乜嘢啊。 唔系，咁你话有二五呢个真係唔出奇，因为其实呢我见佢嗰日呢即係有条脚踢差佬，但完全系冇人被告袭警嘅， 唔系佢哋都呢啲友咧系上头 的。啊， 我又唔觉得佢好多人识涂君侠。 啊， 有部分系即系专系屌我，咁我俾你屌咯，惊咩？ 你企咗喺度噶嘛？ 咪中间系个差佬喺度，系咪？冇差佬翻，可能我会惊你，就真系俾你揼柒，我都冇人 顶到。系差佬推你走啫。 唔系差佬焗我走嘛？佢话求你帮帮忙啦，你咁点搞啊？咁佢话你走唔走我？我唔走噶，屌我入边有人喺度，我点可以走得啊？我好简单嘅道理啫嘛，唯一啲人唔听我讲嘅咧就系点咧，即系听小惯指挥嘅啫。开机继续咧，佢就发癫嘅佢哋。呢啲咧就系问题 discipline 嘅问题啦。 嗯， 你信我呢啲喺现场环境嘅判断。 嗯， 因为佢啲有癫嘅时候咧，你更加逼佢癫。We have nothing to lose。 嗯， 你唔通打死我喺现场，戆鸠嘅你真系。 嗯。 佢哋 call 得差人过嚟，佢哋都唔想打人啦。其实 同埋你同步同差佬度，即係话你嗰班人都係黑社会嘅人囉、嗯。因为你哋一差佬一定要放啲二五仔一要公民㗎嘛，係咪？ 咁、嗯、你睇返 多我哋企咗度个零两个钟，我食埋呢个面都冇事。 嗯。 係咪返返转头继续。 咪你睇翻七一圍攻新聞嘅嗰班熱血公民，喂，成班社團格嘅，你知咩事？ 嗰班人我睇啲片咧，其實好多都係當日即係圍攻新聞嗰班中堅嚟嘅，其實係。 係咩？ 熟口熟面嘅，即係譬如有一條友咧， okay. 當日喺圍攻新聞嘅時候咧，突然間插水就俾人揼，自己衝出嚟喺度揼鳩人嗰個咧。 係、哎，食我影出嚟啊嘛，就係、是。 唔係，同埋佢哋自己咧，嗰啲僆仔咧，有啲 嚟嚟去去幾個 嘅，有啲即係上頭僆仔傻噶啦。即係例如你喺個 Facebook 度時候，9月4號定9月5號，即係第一個要小心嘅就係陶君客，第二個就係馬草黎，即係任亮憲、 嗯， 第三個就係呢個何志剛。你唔知道我已經可以告得你嘅。 嗯， 即係我哋嗰啲老實講，我大方嘅就係陶君客。 係 阿任亮憲咪同阿何志剛走去報警咯，屌佢咪就睇住你個 post 咯。 係啱啊。 你咪揼佢咯，唔係我好撚攰啦，我翻屋企瞓覺啦，大佬，我嗰晚料，我唔掂啊，大佬你搞到點零兩點已經。 同埋何志光就話睇住呢個咩好似低俗頻道嗰啲佢咁嘅撚樣咧，話咩死亡恐嚇好似為。 佢唔敢嘅，屌你真係做死亡恐嚇，你坐一世監啊，大佬。 唔係佢嗰啲有暗語嘅，即係佢係暗語地死亡恐嚇。 你估我真我哋呢個唔係你？如果你係黑社會嘅人，你係真係打仔嘅話，就係會驚。我哋反而正经人家呢，我哋唔会驚你㗎嘛。因为第一个就会怀疑你哋㗎，傻仔。你寫到出面喺个 Facebook 度，我更加唔驚你啦。第一个就郁王郁文，第二个就郁王仁达。如果陶君系有咩事嘅时候。 只不过系讲緊佢哋喺敏感时刻嗰度做埋啲白痴嘢咋嘛。 不过我喺度呢，我哋真係要系盛赞下我哋啲网友呢，就係、是、一样好重要嘅。就係、是、Now 嗰个论坛呢，依然系我哋仲有十几廿人去。 嗯，即系唔惊， 即系经过呢一镬之后啊， 嗯，